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至今，金永南同志、朴凤柱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由党委员长、内阁、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的干部26号参观了战胜革命史基地。全体参加者首先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马赛克壁画献花束后鞠躬致敬。战胜革命史基地里凝聚着金日成同志不灭的史迹。上世纪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这里办公，积极动员我国军民为战争胜利努力奋斗，还提出了战后恢复建设的宏伟蓝图。